策，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美哲。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啊，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铁路部门推出免费的退票措施。腾讯表示，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游戏内消费。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近年来啤酒市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邀请朋友们来聊一聊您对啤酒消费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偏好，比如说您平常爱喝什么样的啤酒，品牌呀，或者是发酵方式、口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县市区、乡镇街道以及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以及社区的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3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表示，针对汽车芯片市场哄抬炒作、价格高企等等突出的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价格监测和举报线索，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关注芯片等重要商品的市场价格秩序，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等违法行为。再来关注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据商务部信息，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23774.4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服务出口11284.9亿元，增长23.6%，进口12489.5亿元，下降5%。服务的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8.6%，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70%，到1204.6亿，同比减少了2812.5亿元。 来看看铁路部门推出了免费的退票措施。3号铁路部门公布，为了配合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免费的退票措施。从即日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等各个渠道办理2021年8月4号零点之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的时候，都不收取退票的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出行之前要及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您的行程。在旅途当中也要加强个人防护，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共同来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的消费量达到547吨，同比大增 69.21%。 据中国黄金协会3号发布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547.05 吨，和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69.21%， 较疫情之前2019年的同期增长 4.49%。其中黄金首饰达到348.56吨，同比增长 67.68%， 金条和金币151.10吨，同比增长 96.28%， 工业及其他用金47.39吨，同比增长 23.28%。好，下面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3号大小指数小幅回调，沪指下跌 0.47%， 创业板指下跌 0.46%， 两市成交额突破了1.4万亿元，连续第10个交易日破万亿，个股涨跌参半，整体呈现出了板块分化、高低切换的格局。那么从盘面上来看，新冠检测、医疗器械、生物疫苗涨幅居前，盐湖提锂以及光刻胶、钠离子电池等跌幅前列。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呢，这到了夏天暑期的时候，天儿特别热，可能很多朋友都愿意去喝点啤酒，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啤酒消费的那些事儿。最近这些年大家爱喝什么样品牌的啤酒，包括什么样的发酵方式或者是口感，邀请朋友们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看到1135说，哎，我特别喜欢喝生啤啊，特别留恋过去还有用暖水瓶打啤酒的那种味道。飞鱼洒清晨说，我喜欢喝燕京的普啤、鲜啤，当然也特别喜欢喝新疆那边的大乌苏、红乌苏，我觉得也都挺好喝的。8398说，我喜欢喝德国的啤酒。曹军说，喜欢喝白啤、黄啤，觉得黑啤的话口感有一些苦。风的轨迹说，喝不惯啤酒，但是我喝那种格瓦斯觉得还行，但是如果说非要喝点啤酒的话，我喜欢那种闻起来比较清香，口味没有那么苦的，比如说哈啤，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包括 Mario 也说，一般啊挑选啤酒的时候，聊了一下自己的见解啊，说我一般首先会看一下它的度数，还有一些配方的含量。那当然现在也会买一些果味的啤酒，觉得水果的味道特别的清香，也很好喝。包括现在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喝一些包括刚才提到的果味啤酒，包括精酿啤酒。其实这两年在啤酒的消费市场，我们的购买方式和这种购买的口感口味方面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专业的嘉宾哈，来和大家系统的聊聊近些年咱国内的一个啤酒消费市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趋势，为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来聊聊大家都喜欢喝什么样的啤酒呢？ 好，咱接着来看资讯啊，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超过五成的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根据2021年618快递服务质量大数据报告显示，近70%的快递员在618期间都遭到了投诉。那么在发起投诉的人当中，有70%以上是因为快递没有被送货上门而产生不满。调查显示，中国超过五成的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仅占到1.3%。而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当中，快递员啊已经排到了第10位。再来看看腾讯推出了游戏当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游戏内消费。在刚刚结束的第19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有关主管部门对游戏行业主动开展了未成年的保护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希望和要求。腾讯公司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从王者荣耀来试点，逐步面向全线的游戏来推出双减、双打、三提倡的7条新举措。其中呢，双减，也就是说减时长、减充值，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禁止在游戏当中消费；而双打呢，指的是打击身份冒用和打击作弊，并且倡议全行业来讨论全面禁止未满12周岁小学生进入游戏的可能性。再来关注一下，宜家因为发布虚假广告被罚172万元。根据天眼查 APP 的数据显示，7月23号，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因为发布虚假广告，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72.51791万元，并且责令其停止发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此前宜家也曾多次因为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被行政处罚。来自特斯拉方面的消息，特斯拉上海门店为21家，没有计划减少到10家。针对网传特斯拉拟减少一线城市商超体验店数量一事，特斯拉方面也是表示称啊，具体的城市有不同的策略和打法，这种说法呢有些以偏概全了。以杭州为例，杭州滨江天街以及富阳万达2家门店在第二季度开业，而温州乐清以及成都也都有新开业的商超体验店。此外呢，目前上海市的门店是21家，并没有计划减少到10家。再来关注一嗨租车承认有赴港上市计划，没有明确的时间表。3号，根据媒体报道，总部位于上海的汽车租赁公司一嗨租车正在考虑来港进行首次公开发售，或集资约10亿美元，约合78亿港元。公司拟将 IPO 的估值目标定在约50亿美元，正在和顾问就潜在的上市事宜开展合作，最快可能于明年进行。那么公司也承认确实有赴港上市的计划，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公开资料显示，一嗨租车于2014年曾经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也成为了第一家在美上市的中国租车企业。公司数年前完成了私有化之后，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看看来自奢侈品品牌爱马仕的相关数据哈。爱马仕上半年的利润率是达到了10年的最高点。爱马仕日前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的财报，那么截止到6月30号的6个月之内呢，爱马仕公司录得营收42.35亿欧元，按照固定汇率换算，实现营收同比上涨了77%，而较2019年同期也实现了33%的大幅增长。 爱马仕公司在电话会议当中也提供了一份数据，得益于2021年上半年的强势增长，爱马仕在过去十年间的营业总收入年复合平均增长率提升到了 12.5%。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哈，来和您聊聊近年来咱们国家啤酒消费的一个新趋势。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来邀请朋友们聊聊您对啤酒消费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偏好，包括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大家喜欢什么样品牌的啤酒，喝不喝呀，喜欢什么样的发酵方式以及口感。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了。当然大家也可以跟针对我们刚才为大家播报的资讯来提出一些您的看法哈。比如说飞鱼洒清晨也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一条说70%的快递小哥基本上都在618这样一个配送的高峰期是遭到了投诉。飞鱼洒清晨觉得其实我们每个行业都很辛苦啊，包括快递小哥可能平常工作量也是非常的大，作为消费者呢，如果能够多理解他们一些的话也是挺好的。当然也特别希望我们相关的物流企业可以对自己的员工也就是快递员进行必要的在岗培训。你比如说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啊，就把这个快递配送到其他的地方，或者放在快递柜里，或者放在家门口，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纠纷。当然了，飞鱼洒清晨也觉得，哎，比如说我们小区快递小哥时间久了，大家也都熟了，觉得配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也需要一个行业的规范，当然也需要一些理解和实践。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过后，咱们就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近年来我们国家啤酒消费市场的一个新趋势。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还是提醒您，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啤酒的消费哈。刚才也提到了，每到夏天呢，其实啤酒消费市场都是非常的火。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现在啤酒消费也在悄然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啤酒给大家的传统印象，在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可能还是那种大绿瓶子，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之前有没有印象哈？当然如今为了抢占一些消费的新场景呢，越来越多年轻化的啤酒也是出现在了超市的货架上。比如说有一份数据显示，现在精酿啤酒在盒马一个生鲜电商他们的消费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啊，是要明显高于普通的啤酒了。一周至少购买一次的用户甚至达到了近50%，而大多数的朋友呢，现在也是选择在线上购买然后送货到家。此外各类口味的果酒也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咱们国家的啤酒产量其实一直都在逐年下降，到了2020年，这个全年的啤酒产量是3411.1万千升，较上一年也是再次减少。 根据数据统计啊，在全国所有的 B2B， 也就是企业对企业这种电商陈列的啤酒产品当中，咱说的传统的五大品牌，比如说百威、华润、青岛、嘉士伯以及燕京这五个啤酒的品牌商，除了嘉士伯之外，其他的品牌营收其实也都出现了相应的下滑。此外呢，和去年相比，各个品牌商旗下产品的价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趋势啊，就是高档位的啤酒、高价位的啤酒，这个占比是越来越高了。给您举个例子，最近华润雪花是推出了一款高端的啤酒，有多高端呢？每盒的定价999，当然这一盒只有两瓶啤酒，那核算下来一瓶啤酒的价格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啧舌啊。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上这些啤酒生产以及消费方面出现的新的趋势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你好，赖阳老师，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赖阳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聊聊啤酒相关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在刚才也提到了，说从2013年开始，咱们国家的一个啤酒的生产量其实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先请赖阳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在您观察当中，近些年咱国内的啤酒业这个大概的行业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请您分享一下。 应该说呢，就是国内的啤酒消费啊，实际上有这么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说过去啊，很大程度上大家对啤酒的消费呢，实际上是白酒以外对低度酒的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啤酒上。但是这些年呢，对低度酒的消费呢越来越多元化，不仅红酒分走了大量的市场，而且各种果酒，现在一些调制的鸡尾酒等等呢都在进入市场。那么这些的分流呢，使得本身的啤酒消费的市场呢就发生一些变化了。除了特别喜爱啤酒的消费者来说，那么很多呢过去只是因为啤酒相对低度而选择啤酒的消费者呢，可能他的消费有所转移，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实际上跟咱们之前啊聊饮料啊等等市场变化是一样的，就是消费呢越来越高端，大家对消费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啤酒消费爱好者的这个市场啊仍然是很庞大的，但是他们对啤酒的品质呢也越来越有鉴定能力和相应的价格的承受能力。而这些年我国的啤酒市场呢，实际上像刚才你提到的几大知名的品牌呢对消费者的引力呢大幅度下降，重要原因呢是这些年呢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从过去的渠道竞争到价格大战，那么这些品牌呢实际上在原料上，在这个就是各方面降低成本上做了很大的努力的情况下呢，啤酒的口味，消费者对这个啤酒的这个口味偏好的感受上呢，观感上是逐渐的在下降，觉得这些啤酒怎么没有什么味道啊，再看原料，这原料呢用低成本的原料在代替一些高成本的原料的替代过程中呢，实际上啤酒的纯正性受到了相当多这个啤酒饮用的这个消费者的质疑。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国内啤酒下降的同时呢，也看到呢实际上进口啤酒的消费量是快速的增长，而且同样的这些年年份当中呢增长量是非常迅猛的。也就是说国外的很多品牌这个成本虽然高一些，定价高一些，但是口味呢可能更接近原始啤酒的这种口感的，消费者呢认可度呢很高，愿意花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也就是说呢，随着消费的升级，消费者对啤酒的鉴赏能力的这种提升呢，传统的这些啤酒企业打性价比战、打价格战的这种的策略呢，实际上呢，使得他们的市场在萎缩，而高品质、高端的啤酒的这个销售的机会呢，可能就是出让给了一部分是进口啤酒，一部分呢是一些国内新出现的专门做特色的这种精酿的啤酒。再有一点呢，技术上呢也有了新的变化，像呢这个比如啤酒的精酿制作的这个一些个就是小规模化的 这个相应的设备也越来越普及，使得这个小规模制作精酿啤酒的可能性呢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而现代的冷链物流技术和快速渠道销售的能力，也使得呢保质期更短的这个口味更纯正的这个啤酒呢，它的这个市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技术的这种提升呢快速的扩大。而传统保质期比较长的这种口味比较淡，甚至有人说连啤酒味儿都没有，很怀疑里面到底有多少原汁原味的啤酒花的这样的产品呢，那市场呢必然是持续的萎缩。 所以刚才赖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哈，我们会发现从2013年开始，国内啤酒的产量整体的规模虽然出现了年年的下滑，但是这其中呢，像您刚才提到的进口啤酒，包括相对来说价格稍微高一些的精酿啤酒或者果味啤酒，反而这个市场规模是有所上升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听众朋友提到了，原来喝啤酒的时候，大家还用暖水瓶打啤酒呢，或者直接喝那种大绿瓶子、大绿棒子。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国外的品牌，或者咱国产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精酿啤酒。你比如说8398就说了，哎，其实我还真买过很多进口的精酿哈，当然并不见得所有的味道都是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在尝了很多之后也选择并且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就发现我们现在消费者其实对于喝啤酒的品质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也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消费的偏好更加偏向于小而精。那既然我有一部分预算我想买一些啤酒，我愿意喝一些口感相对来说好一些的，像尤其是现在的年轻朋友，对于那些可能经过稀释和过滤的常规啤酒，它的兴趣啊是慢慢减弱了，反而对那些口感来说相对比如说啤酒花加的比较多，酒精度和苦涩度都比较高的这种精酿啤酒抓住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哈。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消费心理消费心态上发生的一些变化。那说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这些传统的酒厂其实大家也想去转型生产这种精酿啤酒。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赖阳老师，您觉得咱的传统酒企大家会面临一些问题吗？就是说我原来生产都是常规的普啤，我现在想要去生产一些朋友们特别喜欢的精酿啤酒啊，或者各种特别有特色的高端啤酒啊，果味啤酒啊，这个中间是不是也存在一个生产线调整、整个企业布局调整的难题呢？您认为都有哪些？ 我觉得呢，第一呢，这样去做的本身呢是完全可以做的，这个本身不存在的说别人能做他们就做不了的这个难度，但是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经营思维、经营模式需要有很大的转型。过去呢，大规模化生产，以规模占据市场，以大量的这个分销这个渠道体系的这个建设为重点呢，一定要转向什么呢？口味的提升和研发，以及现代冷链物流技术发展之后，那么相应的这保质期更短、鲜度更好的产品如何呢在市场上占有更高的份额去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改一个所谓的高端的名字，这个换一下包装把价格提升。因为我也听到一些消费者的反馈啊，有些品牌包装做了很高端的改善，名字也说得很好，但是一尝口味跟想象的差距很大， 就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提高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形象的话，那么在产品上呢一定要这个向现代消费需求的这种特质，这种消费品质化，而且消费者越来越品鉴专业化的这个趋势的背景下呢，去加强研发。这个研发既包括产品本身的开发，也包括产品储运技术的研发，也包括渠道体系的重构。因为新的这种变化呢，它可能对保质期的要求更高， 而保质期的这种变化呢，又对于它的分销效率有了新的这种要求，而传统的层层分销的这种体系有可能呢达不到相应的这种保障，因此就不得不牺牲口感，延长保质期，那么后果呢就是消费者对他们的认可度偏低，所以这里也需要他们的整个分销体系渠道的一个创新和重构。 嗯，是啊，在这儿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精酿的啤酒，它其实保质期相对于普通啤酒来说是更短的，其实这也就对他们的分销方式，包括对冷链和物流的一个考验，就会压力更大一点。你看，从工厂到这个店面，再到大家的家里面，这样一个运输链条的过程也必须要相应的缩短，才能让消费者在家里面也喝上和在酒吧里同样新鲜的一个啤酒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趋势，你看我们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真的是这两年喝精酿啤酒比较多，比如燕林姐就说，哎，我的啤酒消费偏好就是我爱喝精酿，包括弗莱格子说我挺喜欢喝鲜啤的，但是也不太经常喝，最近喝了水果味的啤酒感觉特别的好喝哈。其实我们说像水果啤酒啊，精酿啤酒其实除了受到消费者的关注之外，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让蓝阳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为什么这个整个啤酒的生产消费会向着年轻化和高端化的一个方向发展？为什么资本市场也非常关注这个赛道呢？您觉得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究竟有多大？ 因为呢，之前一开始我就说了，实际上跟其他的这个饮品市场一样，这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个消费升级的过程必然是有一批可能基于原有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传统的渠道体系的企业呢，越来越经营压力很大，而且呢，甚至基于困境。但是呢，创新者的机会也出现了，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新产品，产品呢不仅品质上有所提升，而且呢，在一些个设计上、创意上，甚至品牌形象的创造上都有独特之处的企业呢，这个发展的机会更多了。那么有可能呢是整个市场格局的一个重构。那么资本市场当然关注如何把资金投给这种新兴的企业，未来市场的领军者。那么这些企业有可能得到资本的支持之后，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高速的增长，成为未来市场的主导者、领军者。那么市场的份额的增长，未来的这个收益的回报自然呢是有很好的预期，所以当然了，资本的这个各种的基金啊、投资啊，也就会看好这种新兴的这种精酿啤酒的这个创新企业。 那要是说回来，咱们的这个普通啤酒、传统的一些品牌、传统的发酵方式，这个未来市场规模会继续的萎缩吗？在您看来？ 那肯定是继续萎缩，因为消费升级之后，他们就越来越看不上过去的这种那个可能本身发酵方式，这个发酵的原料，包括这个里面的种种的这个工艺的流程，都使得它很难保证很好口味的产品了。 是哈，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哈，可能也有朋友关注，就是前两个月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饮料公司可口可乐，他们是做了一个官宣，说要在中国市场第一次推出含有酒精的饮料。我们要是对可口可乐比较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他之前推出过很多的产品线，但都属于软饮的范畴。这一次呢，他们想要去尝试推出含有酒精的饮料，叫做托帕克硬苏打气泡酒。那我们说，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品牌除了可口可乐之外，像什么喜力、米乐、百威，大家这些厂商其实都愿意去推出一些含有酒精的饮料，这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赛道哈。我觉得让最后一些时间，蓝阳老师跟我们说说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像可口可乐也开始布局这一方面这一条赛道，含酒精饮料的市场，您怎么看？就是咱作为国内厂商应该怎么样在这种比较激烈的竞争氛围当中突围吧？ 因为呢，实际上这些传统的饮料厂商呢， 它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体系。 嗯， 那么呢，当它推出一些新品的时候，可以快速在自己的渠道里进行分销，甚至呢有一定的试错的机会。那这样，那么看到呢国内的这个就是酒精类饮品销售的这种升级的需求，那么他们肯定也希望尝试一下呢，提升自己的增长机会。而且呢，实际上呢，像可口可乐这样的企业呢，它的业绩在现有的体系当中也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增长的难点的压力。 嗯， 因为实际上呢，之前咱们聊过，这种罐装饮品，那消费呢，实际上越来越被更新鲜的产品、更现场榨制的产品呢所替代，所以在它的主赛道上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能开发更多的新赛道呢，意愿也很强烈。 嗯， 但是呢，这个难点同样是存在的，因为不同的产品不仅有很大的差异， 是 关键是消费。刚才我前面讲的消费升级，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小众化，越来越追求呢现场制作，这个短保质期、快速的分销、冷链物流体系的这种新型的销售方式、分销方式，新型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的特色， 嗯， 那种转变。而可口可乐呢，实际上它的产品呢，也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分销的体系的一种模式，也是传统的这种规模化生产、长保质期的这种产品。所以实际上呢，他们自己原有的这些渠道体系适不适合现代的这个刚才说啤酒等这种酒饮消费的这种转变的趋势呢，我觉得也还是有待观察的。 嗯，我们就要再拭目以待了，因为其实各个公司的布局现在也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初级的阶段，未来究竟能够占领多大的市场，取得多少的营收，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观察一段时间哈。啊，好的，非常感谢赖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的确就像您说的，现在消费者对于消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像我们平台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分享自己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啤酒，像酷酷酷 Kiki 就说，哎，我就是精酿啤酒的爱好者。其实之前呢，在我们新闻台另外一档节目啊，也非常优秀的一档节目大城小事的直播间当中呢，也分享过，说我不光喝精酿啤酒，我还自己酿呢，包括跟朋友的时候也会拿出来1000块钱，然后买点稍微，也不能说稍微啊，特别高端的来尝尝。你要说让我拿出来5000块钱买衣服，那我肯定舍不得，但是我花了5400块钱买了4瓶的进口啤酒礼盒。所以我发现现在其实在啤酒消费领域，很多朋友买啤酒来喝也是一种悦己消费，当然也能满足大家的一个社交的需求。其实在这样的一种各类消费场景当中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精酿酒啊、低度酒啊、果酒啊，包括可能未来还会和大家分享的像新式白酒这些品类的一个崛起，都在抢占着我们目前啤酒消费的一个市场和场景。那对于我们的传统酒厂来说，我觉得也提出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大家也都在面临转型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究竟是随着市场的这种激烈竞争慢慢被淘汰，还是成功的转型，也是需要这些酒厂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未来布局的方向啊，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好的，非常感谢赖阳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好的，再见。 再见。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那么我是主持人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